即係銀行佬呢，以前人哋講過嘛，銀行係有錢，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，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，到到落雨嘅時候呢，佢收返把遮，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。 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。 即好似Tony 咁，十九岁揾过500万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。 系好捻大镬噶，话俾你听啊，好捻大镬嘅。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，同埋你个成功感咧，会带俾你一个。 系，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？ 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。 易德生活百货。 点解咧？喺易德度住。出入馬會，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。 咦，我諗到，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，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，仲係不離不棄。 星期二得到。 大家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是6月28号的 星期二得到。 星期二得到， 而家系录嘅时候是星期二，系啱啱录嘅时候就未必是星期二 啊。系啦， 多数都唔系啦。 播嘅时候咧，肯定唔系星期二啦，因为咧我哋要视乎upload 嘅进度啦，同埋各位嗰个叫做有台嘅嗰个工作量同效率啦，系咪？咁佢哋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好嘅效率，我认为。 即系唔好指有台啦，因为呢个节目系。一个三台同步的节目，大家都是因为你听紧星期二得到，麻烦大家去 YouTube subscribe 星期二得到嗰个 channel。 冇错， 我哋俾迷迷吸走晒啲听众，搞到我哋嗰个 channel 嗰个收听率唔系唔够高啊。 因为我哋之前咧都有平均2000几、3000几，都慢慢稳步上扬嘅。咁啊，俾咗迷迷即系转播之后咧，咁我哋嗰个叫做收听咧就。下跌，咁但係當然，我哋自己嘅 channel 咧就下跌，不過咧喺迷米嗰邊咧就好強勁嘅增長，咁咧其實都去翻我哋嗰個全盛期嘅一半水準噶啦，咁啊即係希望繼續啲老友繼續俾面啦，繼續聽我哋節目啦嚇。咁今日咧，我哋講講有個有 今日講下先。今日除咗我同 Tony， 仲有Alex 都喺度， 我負責推 operator 亂入啊， 係啦，我搭下嘴入嚟。 嗱咁啊，Alex 咧，其實之前咧，我哋以前嘅節目佢都有上過嚟客串嘅，係 啊， 咁亦都喺蕭生嗰個節目咧，佢都有上過客串過嘅，亦都曾經喺國情揭露亦都客串過嚇，都可能啲網友都會熟悉佢噶啦。 見到就記得，多呢度都見到嘅，呢度仲未聽聲啫。 係啦， 咁佢今日都呢個都係一個新嘗試嚟嘅，嗱佢就係積極示範網台其實係可以一路推咪一路再做節目嘅，係唔需要額外請人嘅，其實理論上成本係可以好低嘅， 係非常好。咁樣嗱，因為咧，我哋首先要多謝下趙博啦。咁趙博有喺佢嗰個節目，即係喺佢個 Facebook 嗰度推介我哋， 係 page 推介我哋嘅節目。咁當然啦，佢話希望我哋轉有視像啦。咁但係我哋又好難安排，我哋又安排唔到做視像，所以咧都係暫時都係以錄影為主嚇。咁啊，大家見諒啦。 喂，阿趙博係不停咁叫我出視像俾佢嘅。咁我話我哋要呢邊全體有一致共識。先至出到俾你，咁我自己應承俾你係冇用嘅，咁所以因為有人反對嘅話，我哋都係會唔出市場，所以呢度都係會維持冇市場嘅狀態。 係因為我哋尊重民主，我哋唔係好似啲英國人咁樣咧，投完輸咗咧就要再投個，投到啱為止，咁我哋唔會嘅。只要我哋有一個人反對，我哋就 我哋個公投就係唔係我哋呢度都係公投嘅。不過我投完之後，我冇得贏添，因為得我自己肯出鏡。 唔係呢度，我哋係要需要100%通過啦。只要任何一位反對，我哋都唔會出視像嘅。咁當然啦，我係一定會反對嘅。係咁，所以只要一個反對就 唔會有視像。一個反對就否決。 唔係嗱，所以咧嗱，我呢個節目勁。首先我係挑戰緊 operator 自己又做節目。第二我係挑戰緊冇視像，即係盡量希望。成為冇視像最高收聽啦嚇，嘗試嚇。 咁我諗應該就嚟做到啦嚇。咁啊，閒話休題，我哋開始講翻我哋啲正題啦。咁咧，因為我哋其實上個星期咧，咁啊，我哋講翻我哋其實就翻咗大陸嘅，就去咗鄭州。咁啊，點解會去依個地方咧？ 河南省嘅省會啊， 河南省嘅省會。咁啊，河南就係魚，嗰、那個簡稱就魚啦嚇。 我哋咪留翻第二節， 即係三點 解做 一 下 字嗰個 啊嘛？唔 係 唔係，魚係一個好似一個矛字， 矛 字邊即加個象。 OK， 係啦，咁呢個代號嚟嘅。咁河南咧，我哋一陣咧先至會介紹啦。咁我哋講翻我哋上去做咩咧？好啲網友問啊，喂，你哋上去地獄鬼國做乜嘢啊？係咪去反攻大陸啊？ 首先我唔同意呢個 terms 啦，咩地獄鬼國啫？人哋 又 只不過係一個翻版強國啫。 係即係。咁嗱，我哋上去睇咧，亦都係我哋俾咗相大家睇啦。有一間叫全貴酒店嘅鋪頭，咁啊全貴即係春夏秋冬齊啦，咁啊叫全貴啦。 波斯神 咁啊，同香港嘅四季酒店咧，應該就係冇關嘅。係咁、啊、我哋見到嗰個， 我哋開頭好認真咁 study 到呢間係咪四季嘅分支嚟嘅？ 就唔係嘅， 咁我哋已經有我哋嘅親密網友話俾佢聽，呢間係並不是嘅，呢間係另一個集團旗下嘅某一個系列嘅酒店嚟嘅。 係啦係啦，漢庭酒店旗下嘅， 好似都係好嘢嚟嗰間。 好似都要三四百蚊萬嘅。哦，咁嗰啲類似酒嗰啲精品酒店模式， 即係人民幣啊嘛， 人民幣。咁同埋佢喺全國原來有成200間分店。 如果你喺河南計呢、這個， 似啲連鎖式喎， 連鎖㗎，即係每一個省市都有嘅。 你河南計呢個價位都算中高檔㗎 啦。中檔啦，唔算高檔。 中檔， 即係你唔 即係唔係特別平啦，已經 唔算平。 用香港嘅角度去計， 即係唔算好平，因為河南嘅生活指數始終唔係好高啦。嚇、啊，佢即係內陸城市，係一個叫做華中地區。咁我哋上去做咩咧？嗱，因為我本身咧就即係我哋 想講咁詳細， 都要講 咩都要講， 唔係咁都要講下嘅。因為我哋上去咧，就因為有個項目咧，就話上市，咁我哋會即係去嘅。 去 study 同埋考察啦，就評核下依間呢個企業啦，咁樣咁啊，所以阿 Johnny 陪我上去就睇下啲法律問題咁樣啦。咁啊，我哋講完我哋嘅事啦，咁啊講翻正題啦。咁啊，上星期咧， 翻返嚟香港 啦。咁上星期咧，其實香港發生咗一單好嚴重嘅火災嘅，就牛頭角嘅時倉。 呢、這個我要講下先，因為咧星期二上個星期二發生火災嗰陣時咧，其實我都喺九龍灣附近。因為咧我係call 咗架 Uber。咁佢因為平時我 call Uber 咧，咁我介紹下先。其實好快嘅，如果你會睇到個地圖，佢喺邊，佢會話到俾你知幾多分鐘嚟到。咁我嗰日咧係等佢等咗三四個字，咁佢打電話嚟同我講話，而家好塞車，過唔到嚟。咁佢就卡住咗喺九龍灣迷你倉嗰個附近嗰幾條馬路嗰度，就同我講火燭。咁我當時係完全唔知道原來係咁大件事嘅，一來冇嗰陣時冇睇緊新聞啦，二來就係唔知道原來係佢講緊火燭，我以為講緊啲 小事， 好輕微嘅嘢，點知原來係。 咁嚴重， 咁多架消防車不停咁灌緊水都係救唔熄嘅。唔係，嗰日我講緊係禮拜二喎。 係啊，唔係當時咧，其實冇人知道會咁大鑊嘅，諗住火燭普，火燭日日都火燭㗎啦，有邊個地方冇火燭啊？係咪？問題就係去到咁嚴重咧，其實大家都好耐未試過嘅，因為咧，大家如果有印象，即係嗱，我記性可能好啲啦，咁啊，早幾年喺旺角嘉和卡拉 OK 嘅，即係彌敦道嗰度咧，近翻嗰個叫做恒生銀行，就大嘉和卡拉 OK 火燭，好似都死咗消防員。咁今次咧又死咗消防員，咁啊令到即係點講，即係大家都好唔開心啦，係咪？因為咧消防員係成個紀律部隊嚟講咧嗰個民望最高嘅，因為咧佢始終係肩負住一個咧。即係 救火救人 嗰個重任，而且消防員一般好少，即係你唔會話因為好似警察咁樣有撞案，有譬如話專門打學生，咁消防員主要都係服務市民同埋即係拯救市民嘅一個工作。 消防員嘅工作性質係理論上好難令佢有得作惡嘅， 係 即係好難積到一個怨恨喺上面。 其實嗱，以前就有嘅，因為咧，如果你睇翻即係以前有貪污時代咧，就叫做有水過水。就冇水就散水啊嘛！你唔俾錢唔開喉噶，即係要貪污嘅時候啊，你要俾錢咧先至會開 喉。即係睇下你俾幾多水，就裏邊條喉有幾多水啦。 冇錯啦， 即係呢個實報實銷嚟喎。 嗱，今日題外話講少少啲趣聞啦。以前消防員咧就一定要收咗錢先肯開水喉，但係咧有一個地方，如果係火燭嘅話咧，消防員係唔會開水喉嘅，但係會衝入去。 嗰、那個地方就叫銀行， 救金救金先， 因為知道咧，唔係要救金啊，入去立錢啊，因為消防 員救金咯，咪就係、是， 因為消 咪去就衝入火場將嗰啲金抬翻出嚟，仲唔係好似救人咁？ 因為你明啦，消防員咧其實收即係可以能夠貪污嘅機會唔多啊，因為遇到銀行嗰種咧，佢哋係英勇無比嘅以前， 係咯， 第一時間衝入火場， 即係工作上。又亦都可以財政上得益，就係呢時候 係啦， 又唔使報數喎，唔見咗話燒咗咪算咯， 燒咗啫嘛， 係 咪？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以前個趣聞就係咁樣嚟嘅，即啲人話咧，消防員去救銀行特別英勇，因為咧火燭車未嚟齊都已經衝入去啦，鬥快衝入去嘅。咁今次咧嗱，依單嘢咧其實死咗兩個消防員嘅，咁好多人喺度問啦，入邊迷你倉。冇人住嘅，成栋工业大厦嚟噶嘛，冇人住就除非可能有啲非法嘅拣咗做劏房咁，可能冇人知啦，系咪？但系咧确认咧问过晒啲人就话冇嘅。咁如果冇人住嘅时候，里面净系得啲货，咁会唔会咁冒险？其实咧要啲消防员入去救火咧，嗱，因为咧个地方好大嘅，好似成几万尺一层嘅，咁变咗咧出边射水咧， 两睇，因为应该初头我唔知佢收到个情况有几准确啦，呢个第一啦，第二就系如果你睇翻个。個樓宇平面圖嗰個結構咧，似乎咧，因為嗰啲迷你倉個設計咧，佢唔係一個，佢唔係好似我哋啲家私咁係一個唔封頂嘅設計嚟噶嘛。佢其實佢係 佢冇頂嘅， 佢個架，佢嗰個結構係成好似埲牆咁封曬啲位。 其實我 唔係啊，唔係啊，佢去到頂，佢唔係去到頂咧係通空嘅。 或者又講下啦，因為我都有啲識人喺入邊租個倉嘅，我都入過去睇嘅。咁佢入面咧一層咯，咁都有幾百個倉嘅， 有啊， 即係三位數字嘅啲房門啊。跟住咧，佢門口咧就是、鐵門嚟嘅，跟住有啲鐵啲升板咧就間曬房咁啦。 係、啊，但係佢上面係通空嘅。 佢上面咧就係啲 類似鐵絲網咁樣，係啦，係啦，但係通空嘅。 但係咧，我見個情況就係咧，入面係有啲人咧係冧到上天花嗰啲嘢。 咁實有啦，即係佢物盡其用咩？香菇發展啊嘛！ 我頭先想講嗰樣嘢就係，因為你嗰個架結構係咁樣咧，你其實根本裏面等於就係好多蟲蹦牆封咗一格喺入邊，所以如果當你嗰啲嘢喺裏面燃燒嗰陣時咧，其實咧你出面灌水咧，你完全冇辦法將啲水帶到入去， 射唔到入去嘅， 係救唔到中間嗰啲火啊！佢好似佢你就好似對住一個火爐，但係佢裏其實外面係包住曬所有嘢，你無論點樣灌水落去，佢裏邊都係任何水都入唔到落去，變咗佢根本就無論點咧，如果唔衝入去咧，其實可能係一路都冇辦法 一路吸水帶。 同埋我見到佢啲相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入去即係、就是、個爆個窗之後咧。佢師傅又係咁射水嘅，其實入面係一條約莫係兩三米嘅闊嘅走廊嚟嘅，入面咧係石屎牆嚟嘅，成日射唔到入去嘅啲水，其實係，你只係入個走廊嘅啫，其實 係 係啦，再加上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個彎曲問題啦，你可能係你可能例如你對住槍射，你唔係直射到個火啊嘛， 哦係啊， 你係要行翻入去個走廊對住你直，因為你水直視嚟啫嘛，你唔識轉彎噶嘛， 係， 咁你如果你唔入去灌水，你根本其實係救唔到個火噶嘛。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呢個長火咁難救嘅其中一個原因， 同埋每一個房門都係獨立鎖咧。 係啊， 你冇得 爆開嘅，爆唔曬。 佢又唔係木門喎， 鐵門嚟嘅，全部都 做鐵門咧，鐵門你搞唔到啊嘛，你木門都話撞爛嘅啫。 係。咁啊，同埋咧就據聞啊，好多嗰啲叫裝修師傅咧，就將啲架撐擺入邊，有天拿水，可能有油漆啦，咁全部易燃物品嚟噶嘛，咁所以令到場火就特別難救，變咗搞咗好似四日半先救得熄喎。 係啊， 再加上呢座大廈好似係睇翻資料，佢話係因為豁免咗消防條例。就唔需要裝灑水水龍頭啊嘛， 因為五十年樓齡噶啦。 我見翻啲相咧，係差唔多係九龍灣第一棟大廈咁滯。 六幾年噶嘛， 嗰陣時未填海， 係啊，六幾年噶嘛。咁呢個咧叫淘大工業村啦，但係咧就即係啲網友話，咁啊，即係梗係要一定全力救啦，因為呢個業主係恆隆，係嗰個叫做乜嘢啊？陳啟宗係梁振英金主。咁但係咧，大家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一個事實，就係嗰棟大廈咧就恆隆已經賣曬好耐㗎啦，裡面嗰啲業主全部散業主嚟嘅。反而 都難收， 賣散好耐啦，已經係散曬嘅啦， 所以好難收樓就咁解。 而家其實有一個大業主係喺嗰度收咗好多嘅，那個叫波叔， 咁、啊、所以咧，同陳繼宗就應該冇關嘅，即係佢後邊 呢個相信係佢。呢個演繹太過遠啦。 因為其實啲人唔清楚呢個問題，因為咧嗰度咧，好似有一層全層，另外地下有一個好似有兩個鋪就波叔買咗。如果你 search 嗰啲 Google 咧，有機會睇到佢係買咗嘅，唔知兩三億嘅當時都買。咁、所以咧就一定系唔关呢个事嘅， 即系不涉及所谓粮粉俾， 不涉及系啦， 应俾压力再俾前线消防员，唔系要救翻座嘢。 梁振英俾压力就一定嘅，因为咧佢系要做啲类似正职工程，因为咧火咧冇理由俾喺你任内烧咁耐噶嘛，梗系希望第一时间救熄。所以咧梁振英系有俾压力咧，我哋系绝对觉得有可能嘅，但系就唔系后边。 佢亦都俾压力呢个受伤喺病床嘅消防员添。 哦，系啊，依、這个正扑街嚟咧，呢个佢咧有个问题，佢咧有人 凌晨 一点钟走去，喂你咧成日扮做嘢都算啦，人哋做到咁卵攰，你真系嚟探病，屌你咩啫？喂，真系第一时间，如果有人哋打开窗就拱你落去啦，喺医院嗰度，系咪？ 佢咪想避开晒啲记者？ 冇得探咩病啊？你系咪先？你成日猫哭老鼠嗰阵时候，去嗰、那个 探露宿者又系 探露宿者 凌晨 一点几两点，人哋瞓着觉，你拍醒人哋，俾我伸个拳头执爆佢噶啦，系咪先啊？ 认错人 系啊！我以为你系嗰个扑街，唔知乜水。唉，嗰个以为 你系梁振英啊嘛。 系啦，原来真系梁振英，冇打错呢镬，系咪？嗱咁样，今次其实嗱，另外仲有讲法嘅，就系、是、第一个殉职嗰位消防员咧，就话佢系一个嗰啲好似大学毕业嘅。 系啊， 咁读饱书，同埋。即系出边有坊间即系有咁嘅讲法咧，就话佢系经常喺嗰个叫做嗰啲教练中心，即系类似嗰啲训练学院嗰啲咧，喺度训练消防员，同埋自己咧就喺嗰个模拟嘅地方嘅救火，模拟火场有架船或者乜嘢咧，即系喺度日日玩开嗰只嘅，咁变咗咧去到实战就可能争啲，又或者咧有人就直情批评佢纸上谈兵，就变咗咧誤判咗個形勢，開埋風扇咧，令到啲火燈即係去燒得特別勁，即係咁嘅講法。咁呢個我哋唔首先，我哋唔清楚啦。我只係引述翻出邊人咁講啦。咁無論係點情況，即係咧，肯定係消防員個個都希望係救熄場火先，係咪？即係佢一定係想咁做。咁當中咩叫意外呢？就係、是、意料之外，咁冇人知道嘅。咁、但係第二個消防員嗰個叫做許咩傑啦，許。那個位係因為咧就出邊即係嗰啲叫做好多消防員就稱佢為傑仔啦，咁啊殉職嘅。咁依位叫做佢係叫消防隊目啊。 嗯， 消防隊目咧，咁佢依個我覺得就肯定係指揮上嘅失當，就令到佢枉死嘅。 嗯， 因為你見咗攻夾硬攻攻唔掂，咁你仲要夾硬派人入去。咁老實講，你真係揾著嗰啲消防員嚟教飛嘅啫喎，係咪？因為你唔知道場火咁難， 控制唔到裏面嘅情況， 你唔應該問問派， 你都唔知道即係有咩突發嘅發生入到去。 因為可能 你裏面唔知燒緊啲咩嘢，幾時會有嘢忽然間爆？ 因為有機會可能中心裏面係有啲爆炸品，你唔覺意燒到入去嘅時候，突然間爆炸，你派咗五個人入去，分鐘五個死曬噶嘛，係咪先？ 咁事實上，你政府你佢嘅講法，而家啲官嘅講法就係話救火是消防员职责， 系 唔应该离开，唔应该有去就咁烧嘛。 但你唔应该攞条命出嚟救嘛？而家问题是人命紧要过一切嘛？香港是一个高度发展。 佢呢个讲法咧，如果咧现附近嘅民居是完全不能够疏散嘅话咧，可能呢个讲法，我觉得可能都算成立。但实际上是唔系 成立， 因为实际上附近啲人，如果你政府你系真系去 announce 话需要。撤退要 evacuate 嘅話，根本附近你可以做到啊嘛，佢唔想孭呢個責任啊嘛。 同埋最緊要一個問題，佢座大廈咧係獨立一個大廈嚟嘅，冇黐住民居。民居後邊當然咧，除非你話成棟冧咗，咁嗰啲煙噴出嚟，但係亦都唔會死人噶嘛。坦白講，你嗰座大廈就算點樣燒嘅，亦都唔會波及燒著隔離嗰座大廈嘅，所以係唔存在會造成出邊嘅市民嘅人命傷害。你喺嗰個情況之下，你其實出邊 keep 住射水。是有機，即係佢啲火一定唔會燒著隔離，咁你仲點會係即係點可以夾硬派人去冒險呢？呢樣嘢就絕對係一個指揮失當。老實講啊，依個消防員嘅死係政府絕對有依個責任，依個消防處長跟住一個政府高層，其實個個都有責任。而家個個都出嚟推卸責任，呢班狗官每一個都抵死嘅，每一個都係罪有應得嘅。 即係我哋睇翻咧，消防員嘅起薪點就比警察已經低咗成3000蚊嘅啦，即係最普通嘅消防員嘅基層嘅。咁入職嘅起薪點已經比其他人低，咁嗰個叫做付出嗰個叫做成本亦都唔算低嘅。點解咧？佢哋原來殉職只係得36個月嘅人工賠償，即係普通嘅咧就60萬，高級啲嘅就120萬，死一個人只係幾十萬。人哋咁樣同你搏咩？真係買份人壽保險都唔 知。其實消防員人壽保險可能會唔保 啊？可能保費可能會好高。警察啊，消防即係起碼呢啲叫高危行業，佢買保險一定係高好多噶啦。即係佢哋保費貴啲咯，係嘛？即係可能我哋平常人買100萬嘅人壽，可能係1000-2000蚊，可能貴我哋2-3倍都未定嘅。嗯，因為始終你嘅風險，即係佢係計機會率嘅嘛，計嗰個發生危險嘅機會率，咁佢全部有個數據喺度計數。咁即係今次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，咁啊會令到啲人去探討嗰個消防員嗰個待遇啦。係，咁啊另外出咗事之後，個政府嗰個責任太少啦。咁有民間發起籌款，講真啦，你消防員入得你政府係終身嘅職業嚟嘅。尤其是即係你，如果你想發達，每日去做消防員嘅，係咪先？ 你揾命搏 啊！係啊，真係會揾命搏。佢一定有個理想嘅人先會去做，係咪？所以咧，你嗰個政府嗰個叫做咧係不負責任嘅態度，對於消防員亦都好刻薄、好涼薄，係咪？尤其是出咗事，咁啊，我哋即係覺得梗係政府要負多啲責任啦，唔應該將個責任交俾民間做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第二。就係而家啲佢哋全部都有家室，又有仔女，基本上都喪失咗嗰個叫求生能力噶啦。你譬如話有個呢個消防隊伍呢個許督察許呢個阿傑仔啦嚇，咁佢個仔都係得幾歲，咁點算咧？係咪？同埋好多受傷喎，今次好多昏迷入院，因為咧煙係死人嘅，其實咧。救火咧，最緊要咧，火好少燒死人嘅， 好少啊！俾啲火直接燒死。 係啦， 最主要通常係俾啲濃煙焗死。 俾濃煙焗咧，佢一分到你個嗰個內臟咧，一分會分熟你啲內臟。 係啊， 大部分人死就係俾啲煙分死。 灼傷入。 灼傷或者一灼你就熟噶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 俾濃煙焗暈。 係啦， 你焗暈火警最危險就係俾濃俾煙啊嘛。 係啦，咁啊而家仲有幾個消防員喺深切治療嘅，咁啊希望佢哋都冇事啦，早日康復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另外要講翻啦，咁啊出邊市民會有一個要求啦，因為就嚟到七一啦，咁啊好多人發起就話希望特區政府就唔好大肆慶祝啦，唔好搞咩慶回歸活動啦，因為咧始終今次發生呢件事係咩咧？是一個悲劇，是一個災難，係嘛？ 上次你南丫島海難咁，佢都冇。 係啊，你話取消11煙花都唔肯，都要繼續放。咁今次啊，唔係喎，好似取消咗上次就。 下年取消咗咋？ 下年 取消一次。 取消一次。 但跟住佢將悼念嗰日就褪咗過隔離啊嘛。 嚇！係啊，係，好似係。咁即係老實講，你哋呢個政府好似即係好似起事咧，任何起事都一定要大肆宣揚，就唔能夠話即係點講啊！ 唔係而家同上面接軌咗， 接軌咯，係咯，報喜不報憂咯，正式 有人死咗冇啊，冇咁咯，有人捉到啊，哦有少少咯，咁咯， 係 而家係咁噶 嘛？唔係佢咁，佢都冇唔敢。 佢就嚟，喂就嚟變敏感詞添啊！你撳 Google 打消防啊，牛頭角，牛頭角變牛池灣咯， 係喎，通報錯咗喎，政府通報。 其實咧，佢哋有人解釋就話嗰個咧係屬於個消防區啊，係屬於牛池灣區嘅消防，即係消防劃區分區問題。你呢個公告 係向外㗎嘛？所以你政府講嘢就係你自己對一個對外嘅公告，你都只不過係講翻啲 internal 嘅 jargon， 都冇人知道嗰個分區，即係證明你都仲係講啲嘢根本就係同市民大眾完全唔接軌，即係冇人知道你講緊邊度。 首先你離地，二嚟你藐視市民，你漠視民意，全世界都講緊嗰度係牛頭角，係咪？ 地鐵站對面。 其實嗰度你如果講地鐵站咧，就係、 是、 九龍灣地鐵站，但係咧嗰度咧係叫牛頭角道3號，或者五號啊，倉好似係5號啊，一號就德寶花園嚇。咁跟住咧。你最緊要就講翻嗰個叫做咩啊？你要等市民知道你講緊乜嘢嘛，係咪？好似大潭，大家知唔知係屬於邊區？ 唔知道。 香港南港島南區、紅山半島，如果郵政咧係屬於柴灣區， 但是你如果你在恒山半島住，人家說你住哪裡？柴灣咯，恒山半島，你即刻屌他啦，幾千萬買間別墅，你說我住柴灣是不是被人屌啊？一樣而已，你梁振英都唔，你如果住喺即係任何一個有錢佬住喺嗰度，你都唔想俾人，你都唔想俾人話你住柴灣啦，係咪？即係咁講。咁你明明喂，你唔好攞嗰啲咩官僚詞語咯。 你嗰篇係新聞稿嚟噶嘛？對外嘅，你嗰個唔係，你唔係一篇內部 內部文章 係 啊？ 你不如寫符號好唔好？分區大綱圖，你寫規劃處符號好唔好啊？嗰 number 嚟添啊！你唔寫 number？ 哦，你寫個 landlock 嘅，唔係嗰個叫 landlock number， 係啦 ，lock number 啦，地契啦，查冊有個地契噶嘛，係咪？你不如出個 number 仲好，係唔得噶嘛？你要話俾人知噶嘛？咁牛池灣明明就係喺另外一橛嘢嚟嘅，就算嗰個區域嗰個分區啊，如果講區議會分區，嗰、那個都唔屬於牛池灣。 彩虹區係 彩虹， 係啊，嗰度係唔係即係講而家依度咧係屬於牛頭角嘅分區，係咪？咁你個分區，喂你要攞消防出嚟講，啊咩都講得啦，係咪先？咁冇意思㗎，你係咪話俾市民知啊？究竟你個心意係想點啊？依、這個就係一個叫做漠視民意。咁啊，咁佢漠視民意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咁啊，市民話：喂，你出咗咁大件事，死咗人，咁你唔好慶祝啦，啊，或者唔好咁高調啦。佢冇啊，佢唔理，佢即係佢當冇聽過，即係時運高，當聽唔到，借龍耳親對耳。咁啊，講真啦，即係一般人都唔會對佢有咩期望噶啦，都知道呢條撚樣都撲街噶啦。問題咧，好快七一啦，禮拜五就係啦，係咪？咁大家到時各自有啲咩活動啊咁樣啦， 慶回歸啊！ 咁啊，首先上晝就有慶回歸啦。但慶回歸個問題喎，佢哋嘅叫做聯營機構咧，就唔係喺上晝出動，喺下晝去民陣嘅遊行嗰度吸錢喎。 哦，你頭先講邊個？ 嚇，即係咧。 唔係跳得太快，唔好咁。 我哋咧講翻咧七一咧， 嗱講下七一先。 其實七一就係有大遊行嘅，每年大家都知噶啦。咁今次咧。好似話由林榮基帶隊喎，去行頭喎，係啊！報紙今日講啊，你哋冇睇報紙咩？林榮基帶隊三個 好多藝人被改圖撐林榮基， 林榮基撐香港獨立，係嘛？即係呢啲藝人講真 的，藝人咧真冇改錯名，真係虛偽喎， 虛偽嘅偽。喂，大是大非你哋唔出嚟，到底呢啲安全嘅情況你哋出嚟？喂，老實講啊，你哋唔係話好討厭政治嘅咩？咁呢啲嘢其實都算係關乎政治嘅嚟喎。 咁咪又話佢可以話我唔關政治事嘅，我淨係純粹撐消防員咯。 撐消防員啱嘅，之前係出嚟撐警隊，係嘛？而家出嚟撐消防員， 係咪？仲有邊個紀律部隊都未撐啊？ 啊，咁啊，依班 教嘛， 撐懲教依班藝人都係其實都係俾人哋屌得好犀利㗎啦，因為大家依兩日都洗曬版啦，全部將啲成龍啊嗰啲咩乜鳩嘢陳奕迅啊，所有人嗰啲人揸住塊牌啊，最好似嗰個羅君滿俾人改成咧後邊坐監嗰、那個，因為佢最假啊嘛， 係 改到好似啊後邊一格格咧嗰個身高，跟住個牌就好似係 寫自己個名 啊，寫自己個名嗰、那個真係好好笑喎、啊、嗰、那個改得。咁啊！依班咁嘅藝人咧，老實講，我哋都冇期望噶啦，因為咧，我哋之前節目有講過咧，佢哋喺上面其實真係揾到好多錢，佢哋係咁以出席嗰啲活動，咩你話湖南衛視最捨使錢噶啦，任何一個 show 都差唔多多香港一百幾十倍，咁你諗下啦，佢哋冇辦法唔賴，即係咧站在即係人嗰個私利嘅立場，佢一定係顧得自己先嘅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，唔係依個都唔怪你，問題咧。即係你有啲嘢你唔出聲咪算數咯，係咪你唔會好似即係温兆倫啊、阿成龍啊、阿王晶啊嗰啲，即係高志森啊，舐鞋底舐到出面個鞋底有屎咧，哇！食完之後哀事哀事，好撚好味啊咁樣， 好重口味喂！ 係即係依樣嘢咧，係啲人睇到喂揾錢，你可唔可以好似徐克咁啊？唔得嘅。因為佢哋唔 係即係你一係做得太核突，唔係嗱，即係好簡單嘅啫。你要專心揾錢，你咪揾咯。 係， 你就搞少啲其他嘢，講少啲嘢咯。咁會冇人鬧你嘅。 唔係啊， 你唔好選擇性。 唔係 有着數嗰啲撲出嚟好高調，冇嗰啲咧你就又唔出聲又唔。 唔係啊，依個有原因嘅，因為咧佢哋知道佢哋唔係徐克啊嘛， 是咁依拍套戲，人哋真係有心落去拍啊嘛！人哋拍到啲賣座或者大陸啲人肯願意繼續抌錢，你唔使跪低人，你都叫做挺直條腰揾錢嘅。你唔係啊嘛，因為你冇料到嘛，所以你咪要跪喺度揾錢咯，你咪趴喺度揾錢咯，係咪？趴喺度仲要擘大個大髀，係咪？咁做咩？大家心照啦，有九公佢又照接，係咪啊？咁變咗咧，嗰啲人咧，大家好睇唔起佢。即使你喺大陸揾到錢都好，大家都係非常睇你唔起嘅。 做得太核突啦， 好核突！即係我成日都提醒嗰啲叫做藝人咧走狗，有一個人你哋係一定要記住嘅，嗰、那個人係叫做埃及劉德華嗰、那個稱號啊，因為佢喺埃及嘅地位等於香港嘅劉德華。當時咧，佢走嚟撐嗰個叫做咩啊？埃及嘅總統叫咩啊？穆巴拉克係嘛？穆巴拉克。咁嗰、那個佢當時咧，佢穆巴拉克未俾人即係推翻嘅時候咧，佢出嚟講：，誒、哎，依、這個係我哋等於我哋爸爸嚟嘅，你哋唔可以反對佢嘅。到過兩天之後，穆巴拉克俾人推翻咗，跟住咧佢即刻咧俾全國嗰啲人咧唾罵。 嗯， 大家要以引依個為基，即係引以為戒，你隨時有機會成為過街老鼠嘅。所有藝人都好，就算你係成龍，就算你係李連杰，李連杰反而有良心，係嘛？佢成立個基金專門去幫人，成立個嗰個咩一基金定係唔知乜 一基金係 一基金，專門去幫大陸啲有即係啲窮人啦，係嘛？咁佢哋人哋應該有良心，你哋揾錢 或者我咁啦，勸你即係中立少少啦，或者講少句啦， 講少句，即係你就算你自己無能，要靠拉鞋底，唔好咁核突。咁啊，呢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。